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5集，忌惮。 沈泽川进了正堂，合手落座。飞盛说：“ 主子，灶上煨制的药，这会儿喝了吧。” 沈泽川不想喝，他近几日没病，怕照着这么补下去流鼻血，况且家里除了丁桃也没人备糖，他这会儿装没听见，翻了暗物看。费胜看沈泽川没什么表情，就候在一边，过了片刻准时地说：“ 主子，药。” 沈泽川耐着性子抬头看他，费胜装作看不懂沈泽川的眼神，喝药这事儿后边不仅有消迟液，还有几缸呢，哪个沈泽川都得罪不起。沈泽川只能说：“ 你拿吧。” 费胜麻溜的去了。过了片刻，牵连进来的人却是乔天涯。 言何如来了？ 乔天涯没放下帘子，回头又看了一眼， 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往圆桌那头跑，让我给拎过来了。 沈泽川站着默，说：“ 送银子来的，但人家客气些。” 他们话还没完，帘下就钻进个人，颜和如一身簇新的锦袍，绛红滚金，绣的还是金元宝，他脖子上挂了条绳子，坠着个新算盘，勒得后颈都泛了条红印也舍不得摘。这小子粉白的脸上双眼一弯，欢快地说：“ 嘿嘿，给府君拜年了，过年好啊。前头想来拜见府君，结果你在离北啊，这不你一回来我就赶着来了。我这回不仅给侯爷备了珠玉翡翠，还给府君挑了好些个俏。” 后边端药的费胜跟乔天涯对了个眼神，乔天涯抬手就把颜和如给摁了下去。离北新丧，四周今年也没张灯结彩，沈泽川和萧迟也都是素衣简服，他这段时间连玉珠都摘了，谁知道颜和如开口就是头打。沈泽川在纸上写了个驳回，看都没看颜和如一眼。颜和如硬是临时改了口，接道：“ 俏如意。” 沈泽川这才搁了笔。 贝里就客气了，给颜公子看座。 乔天涯松了手，费胜挤着颜和如，嘴里说着：“ 看看看，快给颜公子上茶。” 颜和如亏死了，他从翠琴那里精挑细选了好些人，都是模样顶好的少男少女。他原本想先给姚文玉挑，打通了姚文玉这条路，再跟沈泽川打交道不就顺畅多了，可是他连姚文玉的面都没见着，进了这院子又想送给沈泽川，哪有男人不爱美人，萧二又不是什么沉鱼落雁。颜和如摸了遍后脑，记住了乔天涯，兜着袍子落座了。他面上还和气着，就是敛了笑，露出几分惆怅。 离北王一世豪雄，彪炳战功谁人不知，我是怕府君和侯爷哀思过甚，若是伤着身子，那就误了老王爷的慈心呢。今日特地赶来做这么个混球，是为了逗府君一笑。哎，府君节哀啊。 颜和如讲官话，带着点河州的口音，什么骂那改不掉，讲起来嗲得很。此刻他乖巧地劝着人，倒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沈泽川成了这份情，今年全境开支巨大，样样都离不开颜和如。他在颜和如说话的空档内接过了药，喝了几口，眉间温柔：“ 我在离北听说你专门给边伯营补了几万两银子修马道。”“ 那都是小钱儿，哪值得府君记得，况且现在不是统一战线了吗，离北启东都是为了打边杀秃子，我一个商贾之流也帮不上别的忙，一点心意罢了。” 费胜暗自嗤之以鼻，觉得这小子装人的时候比自己差不了多少，这会儿知道统一战线，先前带着行商在敦州跟边杀做生意的时候可半点不觉得内疚。沈泽川喝完药顿了片刻才开口：“ 今日特地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“ 就是看看府君。” 颜和如再次露出笑：“ 府君现在啊，就跟我亲哥哥似的，一日不见想得慌。” 他想一出是一出， 坐直身。 要不府君就收了我做弟弟，我给你磕两个响头。 严和如确实没脸没皮，他把蔡玉叫阿爷，把雷长明喊大哥，遇着雷惊蛰还喊大侄子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到了沈德川掌握全局，他就想混个弟弟当。伏低做小那算事儿吗？那跟银子比起来都不是事儿。这小子看的可比谁都清楚。沈德川看严和如高兴起来，跟着说， 哼，行啊，你先给沈卫磕两个响头，咱们就算同宗了。 严和如差点呸一声，他又不傻，挨着沈卫就坏了名声，在东西两头都得挨骂。他窝回去信意阑珊地说， 那就算了，我家有规矩呢，拜沈卫肯定不成。 他对沈德川说， 府君，府君呢？ 严和如来了精神， 我呢顺道还有点事想跟你商量。现在启动不是跟咱们磁州达成协议了吗？今年大税的军粮铁定没问题，我补，我全补。 沈德川喝着清茶进口，没急着接话。果然严和如说， 去都现在也怕府军，你左右都是强兵，回头真要打起来，那八大营哪扛得住啊？但就这样低头好像也不是回事儿，所以我寻思着，去都从今年起会断掉咱们往绝西的生意，起码西家的铜矿和船队不会再流到你手里。 永一港的船队关乎离北护市的生意，操茶在绝西不值钱，靠的是船队往外送才有暴利。严和如对西家被查封不心疼，反正也不是他的铺子。严氏现在在中国做不了粮食生意了，这块空亏严和如得找他替补，他就是盯住了港口。沈泽川割了茶盖， 你什么主意直说。 我的主意是， 严和如趴在了桌面上， 咱们不要永仪港了。 沈泽川扣着茶盖，抬眸看着严和如，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野心。沈泽川没有立刻回话，他耐心的坐在这里，把严和如的心思很快就摸透了。严和如眨了眨眼， 咱们可以建个新的。 河州严氏占据着大州南边的水路，这是严氏的生意能遍及东西的关键，但其货物到达绝西以后要交给永仪港里的西家船队做买卖，所以这条线最大的利益不在严和如的兜里，在西红轩，现在也就是沈泽川的口袋里。严和如一直跟沈泽川虚于威仪，百般赖着要跟沈泽川合作，就是看到了全境商路正在收缩，他得跟上沈泽川的速度。今年绝西要查封铜矿和永仪港，对严和如来说就是个乘风而上的机会。几年前严和如往北走不通，离北不跟他合作，他就直接在敦州建立了小户市，靠着当铺给各地官员洗钱。现在也一样，他还是同样大胆，放弃永仪港意味着西家在西面不再能牵制着严氏，严和如要把内外水路都握在自己手里，在这个乱局里跟沈泽川平起平坐。沈泽川指尖摩挲着茶盖边沿， 你怎么绕开江青山？ 府君手里捏着绝西的把柄。 严和如笑出了虎牙， 哼，这几年行商到敦州替地方官洗钱，那份名单里其中有不少绝西官员，当铺内的账簿要是落在了江青山手里，他们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为了打通绝西，前后往里面填了数不尽的银子，如今该他们还账了。 一个地方的官员虚吏就有数百人，即便州府本人清正严明，也无法确保往下的所有人都手脚干净。一州一城的案务极其繁杂，各地监察道就那么点人，上下看不到的地方太多了，这都是空隙。严和如能在绝西挨着西市做这么大的生意，这些人都是给他保驾护航的功臣，而现在这些人都是给他开路的踏脚石。沈泽川要重新审视严和如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